第二节翻翻嚟，咁我哋就头先就讲到呢个纽西兰嗰单嘢啦。咁即系其实我系见到香港人咁样，我系好失望。讲真，因为完全都唔知道嗰件事系做紧乜，就 知道来龙去脉就大赞特赞吓。 系啊，咁即系好可悲嘅一件事。即系如果你喺你睇下澳洲嘅媒体就理性好多。那个反应， 嗯，系， 除咗 SBS 广东话组 咯，喂，嗰、那个广东话组好鬼本土，好同香港， 我真系唔知道，因为 香港本土同啲口径， 嗰、那个咧系我识嘅，即、就、系、是、我哋一个细叔伯嚟，姓梁嘅，但系佢就系、是，即系中意大陆出世，后屘去咗香港之后又嚟咗澳洲，以前咧好正路，但系佢退休咗之后咧，啊屌，真系同热狗啲口径一模一样、哦。同埋佢同蘋果日報一樣，有啲講啲好人渣啲嘢唔刪啦。但係英文媒體如果你講話，如果有個人死鳩咗抵死嗰啲，佢一定刪鳩你嘅，即係一定會跌啲你啲嘢嘅。但係 SBS 咧，真係食撚咗屎咁，我唔係講笑啊！唉，而家真係唔知點解。 冇辦法，個社會好，即係我哋而家你哋聽我哋喺度呻咧，就可能即係聽眾覺得有啲悶啦。咁但係如果你海外華人，應該有同感。因为即系 Trump 呢单嘢整出嚟，即系你有啲唐人去支持阿 Trump， 其实已经奇鸠怪怪噶啦。咁跟住仲有人 讲你讲你啲移民走，佢系讲你啲移民走，你支持佢啊？ 系啊， 唔系有啲人话系咩噶？其实都系海外啲即系有组织咁咧，叫啲人支持阿 Trump。我唔知真定假啦，即系话，因为啊，唔知系咪 Trump 之前同大陆倾咗deal啊，如果上咗台点点点啊，但系即系我睇到有啲新闻就系咁讲咯，小道消息啦，唔知真定假，即系话组织堆华人特登投佢票，支持佢，咁等佢上咗台，咁事实上而家嘅具体效果都系咁，大家一睇就知，其实。阿 Tony 都讲过，其实阿 Trump 上台天有中共噶， 系啊， 系啊， 绝对系呢、這个我都好同意呢个讲法。 嗯， 冇办法啦，个社会系咁嘅，即系冇计啊呢个，完全冇办法去，即系 唔能够再用我哋常识去 justify 而家个社会发展 系 点？ 喺香港啫，其实其他地方都好正路，但系呢几年。甚至好多民所謂嘅民主派都行咗條 民粹嘅路， 係冇錯。其實好似嗰日我都睇到大舊 share 呢條新聞咧，其實我都有少少失望。即、就、係、是、一個為香港民主貢獻咗咁耐嘅人，咁佢都係覺得咁樣做係啱嘅。而且大舊係喺外國住咗一段好長嘅時期，同埋佢嘅親戚除咗佢自己，全部都喺加拿大喎。 佢講乜嘢啊？我冇留意喎。 唔系就系 share 嗰个咩啊 ，Arden 嗰个咩啊，即系个 阿 Dan 嗰个哦嗰个 系啊，就系头先我哋讲嗰单嘢啊。 纽西兰总理 Dan 呢个嘅海外买家买物业 系啊， 其实呢单嘢对即系其实我自己就冇影响啊，讲真，即系严格嚟讲系冇影响嘅。如果除咗排外嗰一忽之外，因为我不觉得楼市会受影响，第二就是他现在这样搞这些事呢，我觉得真的工程的机会会多了很多，就是我自己就做工程，那我没什么所谓，你搞就是要起多些屋，我就有试下其他人做这些生意，没问题的。 对，还有他的楼市，他澳洲楼市可能都有少少大王少少嘅，我谂少少啦，唔知真 系 假。人哋咁讲， 纽西兰 系纽西兰嘅对岸啊嘛，系嘛？ 系啊，喺纽西兰对岸啊嘛，因为冇嘅，其实澳洲嗰、那个整体嘅投资环境好过纽西兰，因为唔会受呢啲咁突然之间咁大嘅冲击嘅，因为两佢即系澳洲嗰个政治比较稳定，佢嗰两个党 同埋比较现实，澳洲啲西人好鬼现实嘅，即系。你可以话佢咩啦，睇钱啦，但系佢哋即系澳洲就知道，喂咁嘅 过咗头、啊，即系好似上一届咁， 唔会上头咯。 都系工党嗱，上一届工党点解输？就系、是、因为话要压个楼价就扑街啦，就系、是、呢个 Bill Shorten 就话压楼价所以就选唔到佢咯。 佢而家 因为 冇讲压楼价啦，而家唔讲啦。 系啦，系啦， 系 啦，真系。所以其实咧，澳洲佬咧就比较现实嘅，可能有同呢度嘅人，因为澳洲好多人都话奸犯嘅后代啦，其实都有大批人系咁啦，但系更多系嗰啲我以前都讲过以前活落咗嘅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啊、利物浦啊、伯明翰嗰啲人过嚟嘅，因为佢哋都系落难过嘅，所以就知道其实好多嘢都要小心啲、谨慎啲，同埋最紧要系冇错，黄子华嗰句最紧要揾食， 系 最紧要揾食。 但系即系呢啲就好可悲，即系其实香港咧就好现实嘅城市嚟嘅。但系咧，我睇到真系唔知点解咧，即系对政治有少少关心嘅人咧，都系非常之唔现实嘅。 系、哦，点解会咁？ 即系你有少少关心嘅，即系都唔系。其实讲真咧，你蓝黄烧呢啲。真系去游行，好多都唔会，我相信好多都只不过系 Facebook like 下咁样嘅啫。咁但系系啊系啊系啊系 ，share 或者 like share 啦，总之系嗰类嘢啦。咁 或者写几万字啊？ 你话边个？写几万字 都好多嘅，都好多嘅，即系好多退休人士都，我发现都呢几年好多即系上咗岸嘅退休人士都会。比较关心，好似系大细王伯啊嗰啲都好关心嘅。咁点讲咧？我哋上一集都讨论过，即系呢个肥佬咧会唔会买呢个苹果啦？其实我哋兄弟都一致觉得佢系会嘅， 系啊， 即系等个价啫。但系咧，我哋就留意到阿黎智英先生旗下嘅《苹果日报》就不断叫人哋去买泰国啊、日本啊、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嗰啲地方嘅物业啦。咁其实呢如果退休嘅话，其实即系唔一定去嗰啲国家咯。其实喺昆士兰都有退休签证嘅，不过咧就系唔可以俾你永居咯，即系住几年又要再续咁样咯。好似四年系咪啊，社长？ 四年续一次，咁最初嘅要求嘅投资咧就75万澳币，咁嗰个投资嘅金额咧每四年咧就可以递减呢个25万， 嗯， 咁即系其实佢应该都正常嚟讲咧就会照批俾你嘅，因为你即系去澳洲咧，其实如果你系退休嘅话咧，佢因为了解到你咧就系使钱啊嘛，净系。 55岁以上， 系啊，55岁以上。咁同埋有嘅另外一个条件嘅就系你嗰个收入咧，就要有6万，好似6万蚊啊左右啦，6万蚊澳纸一年。 嗯， 咁其实、這個、 咁唔系好多 嘅 啫。 咁唔系好多。如果系一个好似 30几万 好似 港币咯， 好似吴 Sir 嗰啲咁有份长粮嗰啲人咧，就可以退到去黄金海岸。 哦，明白。 哦，同埋佢有样嘢比泰国好咧，系可以打工嘅。每个 fortnight 就40个钟，每个 fortnight 40个钟，即系你 即系廿个钟 喎， 一个礼拜。系，我即系可以打份 part time， 即系可以一日写几万字，又收肥佬礼钱，咁咧就可以即系有收入咯。咁有收入嘅话就容易啲啦。咁其实好事嚟噶，讲真，如果五 Sir 佢真系 听到嘅话，考虑下， 考虑下，真系。唔系玩佢噶，其实我觉我系好认真嘅，因为其实吴 Sir 讲真啦，佢写嘢冇乜问题。如果佢纯粹系写监房嗰啲嘢，其实几好睇嘅。佢只不过系佢只不过 是其他嘢就好似 其他嘢就好似有啲问题啦。 不敢恭维咯。 咁佢写咁你睇佢写得好嗰啲咪得咯。不过唔需要成日批评佢嘅。咁我哋而家都好公道啦，即系我哋批评过佢，咁我哋都要赞翻佢嘅。佢话，因为佢话我哋水平太低啊嘛，咁啊水平太低嘅人都赞你啦，咁希望唔会飘飘然啦。 好，系， 即系我都唔系想抽佢，因为其实佢个问题咧就系佢利用咗佢嗰个知名度同埋佢嗰个读听众群咧宣扬一啲好有问题嘅信息，我哋先至批评佢嘅。如果唔系，即系讲真，如果佢写监房嘢，纯粹写监房嘢嘅，唔系对所有，即系唔系对啲佢唔识嘅嘢都有意见，咁我谂我唔会批评佢咯。我谂真 BC 都唔， 佢话写下得唔得啊？佢话写下得唔得啊？ 咁我批评下得唔得啊？ 打你有你批评，佢有佢写咯。但系我哋都讲过，其实 KOL 咧，佢话我哋冇公共性啊嘛，系嘛？喂，屌你聚到班人之后，啲人跟你嗰啲思想行为去做事嘅话，咁就有公共性咯，咁就有公共性噶咯。 系啊，即系所以我就 唔系个。咪写个人日志嚟嘅，你写嗰啲嘢系你公开俾人睇噶嘛？你有一班人跟咗你，听咗你点嘅，不知不觉咁啊！ 哇，系咁诶，我有讲澳洲有单事又都好热烘烘嘅。我哋上星期就讲咗七个人 DQ 咗五个，今日又多咗两件啦，又系呢。这个阿叔咧就都几惨嘅，佢又系唔知道自己系个英国人嚟嘅，因为佢老豆仔 自己系个英国人都唔知道， 真系唔知噶。因为嗱，其实好多北美嘅网友，好多加拿大网友就话，即系话觉得，北美啊嗰啲地方其实同英国好似，其实我哋澳纽都知道，其实咧。Down Under 先至正正宗宗系英国嘅叫做咩啊？叫做细佬哥啦，系嘛？可以咁讲啊。因为我哋其实好多就系有揸英国护照喺澳洲嘅，就150万人之后可以攞到英国国籍嘅。因为我都讲过，三代之内只要证明你喺英国过嚟嘅，都可以攞翻英国嘅 passport。唔系 passport， 系个 visa 啦，叫做。总之系认翻个祖先嗰种咁上下啦，咁就你就只要喺英国住到两年咧，你就又系可以攞翻英国 passport 嘅。咁咧呢位议员咧，佢系唔知自己系英国人嚟嘅，因为佢老豆系英国过嚟啦。咁佢出世工作一直都喺澳洲嘅，同上次呢个副总理系一样，佢都唔知道自己纽西兰人嚟。因为其实点解咧？点解咁讲咧？就想讲话，其实澳洲同纽西兰咧嘅白人咧，系十分容易攞到英国国籍嘅，甚至佢哋有好多都系唔知道啊。因为佢哋老豆老母喺英国出世，咁过嚟揾食，咁佢哋唔知道，原来喺 OAC 出世嘅都可以自动攞到英籍嘅，唔申请。所以呢位嘅。呢位嘅议员咧又系衰咗啦，同埋我哋想讲点咧，就系、是、咧，澳洲 DQ 咗嗰五位议员咧，系同香港一样，都系要追翻条数翻嚟嘅，都系要将佢啲人工啊，同埋系啊啲助理嘅嗰啲津贴啊，全部呕翻晒出嚟，成900万澳币嘅， 真系大镬。 所以社长都话其实 喂。系咯，其实呢啲单嘢，呢个 example 咪帮咗香港政府咯。 系啊，绝对系啊，绝对系，绝对系。因为可以 大家行同一套法律噶嘛。 因为可以隐瞒海外嘅法律嘅。 系啊，都行英国法律噶嘛。 系啊，大家都系一样同一套嘢。 佢嘅理据就系咁嘅，佢话你系有义务责任。在你宣誓之前搞清楚你有多少个国籍的。 死了大 真。 如果你没有认真。 其实因为你宣誓之前你都要搞清楚嘛。所以你个 DQ2, 他就开了 DQ 之门，为什么呢？就因为他那个宣誓词玩得太过分嘛。即是他讲什么 Refucking of China, 喂其实。 Gina。 Refucking of Gina, 是啦。那就死梗啦，讲真。因为你宣誓嗰个国家唔系 Republic of China， 佢 DQ 你系好正常啊，因为你讲嗰个国号都唔捻啱， 如果你都唔係承認呢個政權嘅話，你點解要去選佢議員呢？其實係好簡單嘅邏輯嚟嘅。如果 佢哋引啊芒果佬個例子喎、 哦。芒果佬佢有講咩？佢係咁講，中華就兩個大聲，跟住人民就細聲。人民共就細啊，人就細聲，民就大聲。跟住共和就细声，咁佢咪讲中华民国啫嘛？ 系、 其实佢有讲晒都，跟住佢都要宣誓多一次啦。 后屘系啊， 系嘛？所以 冇翻就冇缩，冇再追究， 冇再追究，因为嗰阵时未玩到咁尽，未玩到咁串啊嘛。咁你系将芒果佬嗰个 level 再升级，咁咪仲更大镬？ 咁咪闯祸咯？ 咁佢打开 喂，但系呢条新闻香港媒体唔捻敢报喎，即系话 DQ 之后罚，即系澳洲议员被 DQ 罚900万个，唔系回水900万，香港媒体冇人报喎， 梗系冇人报啦。如果系咁啊，佢最惊就系嗰嗱，我唔阿梁友，我唔计梁友，当佢系即系可以，你当佢鬼唔紧要，即系讲真，有好多人都系咁讲，我就唔讲 DQ 二嗰个啦，讲 DQ 四之后嗰四条友，如果真系要咬翻啲钱出嚟，嗰、那个人物好 Q 大噶。 系啊， 不过佢哋后仲系做了一段日子嘅，仲要系， 因为有样嘢就系、是，澳洲咧，佢睇宣誓好睇得好紧要啊。你如果去、你移民去澳洲就知啊，即系如果你纽西兰移民去澳洲，第一时间到步咧，你起码要宣誓十鸠几次嘅，你要宣誓 系嘅咩？ 啊，你唔知啊，因为佢所有攞佢哋嗰啲福利啊，或者攞佢嗰啲证件啊。你都要宣誓，要 statutory declaration。你根本一去到就要宣誓十鸠几次嘅。咁，同埋你宣誓一定要好严肃嘅，即系你宣誓嘅时候，你一定要证明你讲嘅嘢当时系真嘅。咁你之后啲嘢会变啦，之后唔紧要啦。如果之后改变咗，咁但系你宣誓嘅时候，你系严肃噶嘛？因为唔系俾你用嚟做一个政治表态噶嘛。其实共产党好捻扑街嘅，佢就系欲擒故纵。等你玩咗好多届啦，等你觉得我系唔会喺呢一方面搞鸠你嘅，等你放心去搞，好啦，就整一个梁油出嚟。我唔觉得梁油系真系鬼嘅，佢俾人利用嘅。咁你玩到咁大咯 ，be fucking of China 咯，咁佢梗系整鸠你啦。其实是很冇面的，如果不整，如果嗱梁又即是以一个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如果梁又这样宣誓我都收货的，我共产党仲使在国际社会上面捞。 冇错，国号他连个国号都被人侮辱的话，那他真的不用捞，真的讲真的。 因为他这样讲 Refucking of China， 他影响到中国里面他们有一班好大班真正爱国嘅国民，条气肯定唔捻顺啦。同埋大陆系不断操纵呢个民粹嘛，共产党 民族主义， 佢民粹民族主义加勾埋嘅一个怪胎啊嘛。咁你挑到佢嗰条线，你系实死嘅。 踩勾佢条线就系咁啊，踩。所以点解我后期咧，其实我都 confess 咗，其实我。以前咧，我哋跟阿芒果咯，都系即系我自己都好憎阿司徒华，但系其实谂谂下，司徒华先至系聪明，即系佢，因为佢以前系想入个党嘛，即系其实佢系比较了解共产党条线喺边度，喺个框入边玩咯。 嗯，系啊，同埋佢知道一样嘢，就有啲嘢咧，你 keep 住做咧，共产党都唔会反感嘅。譬如平反六四。其实平反六四点解唔反感呢，就是因为你讲嘅系平反。中共成日都平反嘢㗎啦，你要求平反有咩问题，冇问题㗎。即系你都尊重佢呢个政权㗎嘛。即系睇到就 係、是。哦咁咪咩囉，咁咪 即系其实就係、是、keep 住一个能够即系有偈倾嘅。 你有联系最紧要就是。因为有联系嘅话、哦、你都可以俾佢影响到㗎嘛。其实系咁呀。如果你 但我记得有条撚样嗰个不要平反六四，只要中共下台嗰条撚样嘅黄杨达嘅， 咁咪死鸠咗咯！而家连芒果佬都要放弃佢啦， 你明白点解啦？ 系啊， 因为阴王阁老系继承咗司徒华噶嘛， 冇错。所以佢哋嗰个叫咩永续基本法都系正嘅，收到风啊嘛。 点阴王阁老收到风啫？但佢控制，即系点讲咧？其实阴王阁老你睇到佢咧，就系一个叻人。而家我都其实讲真，我都好觉得佢系非常之有政治能量。尤其是在他评这个777搞这个封顶的事上面，其实大家值得听他的节目的。即是我们这个节目呢就很衰，即都没有推介自己这个台的其他节目，但是又推介过老萧啦，又推介过芒果佬啦，又推介过土伯啦，即是我们反而没有推介Tony， 应该都大家都有听 Tony 的啦，即是 Tony 的节目是即是以网台节目来讲，即是星期二得到应该是最高质素的嘅网台节目，所以我哋都冇推介，因为太过 hard sell， 太高啦。 所以系咯， 所以我哋系咩咯？公道咯，啲人成日话我哋讲嘢唔公道，屌！喂，我记得我成日都赞阿芒果佬话佢全民退保，佢真系好坚定喎，佢。我记得佢仲闹鸠啊毛代堂闹鸠啊卢斯达话佢唔系闹，即系啲人话闹话卢斯达嗱而家教主就话全民退保啦，咁你点解唔撑啊？之后芒果就话，就算人哋点讲，我都系坚持全民退保，我讲咗几一直都咁讲，因为佢应承嗰啲老人家，所以我都有赞佢，因为佢呢单嘢佢系做得啱噶嘛。我哋有赚噶、哦， 系啊，其实即系我哋系比较公道嘅，即系我都承认我哋系比较公道咯。即系自己赚钱， 我 啲 单特别香嘅， 系啊。同埋尤其是你哋两个都系香港人，我唔系如果闹鸠啲香港人咁就啱啦，唔系啱，即系就话我有 bias 咧，但系你哋自己香港人都会指出香港人嗰啲即係有啲咩大家觉得唔啱嘅地方。即係我哋真係好公道，唔係讲笑，就好似我咁都成日闹鸠澳洲闹鸠英国㗎，错咪闹囉。唔係好似我有啲諗嘢喺度话我哋破坏团结啊。 有啲人就係咁㗎，佢係你批评係接受唔到㗎，因为即係同样阵营。互相批评是觉得好像是伤害对方。其实伤害过什么，即是我们就是讲两句而已，其实。 是啊。 你如果好像快必这样批评呢就有问题。因为快必他不是。 恶意批评。 不是他是狂屌啊，因为直情是。 是啊，他枕住这样。 是啊，那我们不是嘛。我们是尝试去讲道理嘛。即是可能当然有人认为我们道理都讲得不好啦，又不动听啦，节奏又太慢啦。 有 dead air 啦， 系啊，有 dead air 啦，有搭声啦，咁唔紧要，即系我觉得大家都系一个表达嘅方式，其实应该鼓励多啲人咧做我哋呢一种咁嘅节目咯，同埋系即系俾到一个另类嘅perspective 俾大家睇到，即系讲真， 系 你唔好一同你一唔一样意见咧，就系、是、共产党咁先得噶。即系你如果唔一样意见，就共产党其实同共产党 嘅 意见人士系啊，啲意见人士咁咯，即系共产党对啲意见人士，一系就锁捻住佢，一系咧就唔俾佢讲嘢，一系咧就送佢去海外，等佢哋发癫，系咁，即系得几道板斧。 同埋唔同意见就话人哋投共啊嗰啲，总之。 其实就即系你我哋批评梁友咧，譬如嗱，批评梁友，即系或者清正嗰班人咧，咁佢哋系真系做啲嘢好愚蠢咯， 系真系啊！ 佢唔如果佢唔讲咩 refucking of China 啊 ，China 咁样 ，China 咁嗰啲我哋都唔会，即系老实讲唔会咁样批评佢咯。即系如果佢系即系又唔会讲话。而家连博嘢嘅地方都冇，即系如果即系尤为即佢讲呢啲，咁其实如果个议员嘅身份又唔恰当啊嘛，即系你睇到长毛以前咧喺老萧嗰啲节目咧，嗰阵时长毛都做议员噶啦，咁 如果老少讲咸股咧，佢其实基本上系唔会应声噶嘛。即系讲咸湿笑话都唔会应声噶嘛，长毛都。 连阿芒果佬都话咩啦？即系老少叫佢客串少少 3D 肉蒲团，佢都屌柒阿老少啦，话我系议员嚟噶嘛，点可以参与啲咁嘅嘢噶咁样？ 所以你就要尊重，即系其实就有一样嘢好基本嘅，但系有啲人就唔知道，就系你要尊重你议员嘅身份啊嘛。即系芒果佬其实就即系芒果佬呢一样嘢咧。就值得赞佢，但系之后咧，佢都好戇鳩啊！嗰阵时咧，唔知搞嗰啲栋笃串定乜叉嘢咧，佢喺条走廊嗰度掟鸠啊黄杨达，搭鸠啊黄杨达一下。 嗯， 咁其实嗰啲就、嗯，我就觉得如果议员身份嚟做都系唔恰当咯。 嗯，咁佢可能觉得咩啫？要买飞啊嘛，不过有冇得退飞？ 佢都为奴取暖嘅啫。 其实呢单嘢咧，连郁敏嗰啲死忠 fans 都有批评郁敏噶，即系话佢做小丑啊。 其实我的感官就系佢帮阿鸠达抬轿啊，因为 即系嗰阵时佢系好捧佢， 系啊，同埋阿鸠达一向都系个编剧嚟噶嘛。咁芒果都唔系冇喜剧细胞，但系咧阿达咧事实上系嗰啲即系将政治。搞笑化嗰啲，其實啊，黃楊達係叻嘅，所以俾我感覺咧，佢就幫阿達喺度抬橋咯。 係啊，佢係當阿達係仔咁湊嘅，亦都係，即係佢即係佢嗰個情緒。你睇大班嗰度嗰班人就睇到，其實大班都係一個芒果佬咯。即係又補充翻阿大班嗰個情緒，因為其實我睇過，即係可能我都聽翻自己點樣回應阿梁平，即係網友啊。网友阿梁平先生，其实好似有啲、即系我觉得有啲动咗气嘅，其实真系唔好意思，我系唔系有心即系动气嘅，即系我都知道你系、即系善意批评我哋，咁即系我都审视翻我讲嘅嘢啦，咁阿大班亦都即系应该系值得批评翻少少，因为佢其实对于呢个年青人咧系未必有足够嘅爱护啊，即系我而家谂到一样嘢就系因为。如果你是当佢是细路嘅话咧，就唔应该用正棍嘅嘢去屌鸠佢嘅，亦都咁我唔知道大班有冇啦，因为我都冇，其实我都冇捻听大班嘅。 咁冇系佢嗰啲自己有嘅，唔系佢。 哦，佢自己有噶嘛，冇得讲啦。如果系自己有，你限制唔到自己有嘅言论啦。咁大班嘅失望咧，其实就可以一笑泯恩仇嘅，咪同啲细路仔饮餐茶咯，大家四四六六拆掂佢咯，系咪先？咁冇必要。冇必要再在呢件事上面纠缠啦，我认为就 系啦。大班应该放唔低价钱喎，真心讲。 咁而家今日要睇下边个？ 嗰两首歌系咪？ 系啦。 我系唔乐观嘅，老实讲。对两边 冇所谓啦，呢 对两边我都系。 你哋都够烦噶啦，其实。 系对两边我都系唔乐观嘅，因为。点讲咧？我都觉得其实众志咧，有时候系有一点傲气嘅。其实你睇佢讲嘅嘢啊，或者对其他真系啊，泛民嘅同路人咧，佢哋嘅言辞咧，有时候都系唔系咁恰当啊。 嗯，咁都系啊。其实佢哋因为佢哋成功成名得太早，其实呢个就系、即系一般人成名得太早，容易跌入。跌入的陷阱咯， 而且仲有奥斯卡添喎 ，Netflix 有帮佢拍嗰部嘢啦。 讲真啦，即系我觉得英国即系美国佬就不怀好心嘅，即系拍呢啲嘢，其实就将佢掟咗喺个火炉上边烧咯， 捧到佢咁高。 啊，其实唔系对佢嚟讲，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真唔系件好事，即系。好似上《时代》杂志，即系我听阿土讲吓，听阿土讲就，其实本嚟唔系叫黄之锋嘅，系叫周永康同埋岑宝辉嘅，但系佢哋好似唔得闲先揾到黄之锋喎。 哦，咁样样。 系啊，系啊。点讲咧？好多时候呢种做出嚟嘅小神童咧，我唔系话黄之锋啊，即系最后尾到中年咧，都系冇咩好结果嘅，其实。 唉，冇办法啦，即系呢啲佢嘅命啦。咁啊， 啊，不过唔紧要，其实佢冇乜所谓，因为咧，即系我都收到啲风，咁喺呢边咧，我就有个朋友，咁佢就即系识到阿之风巴啦，即系因为我嗰个朋友咧就我唔同意佢嗰个立场噶，咁佢系专做嗰啲反同嗰啲嘢嘅，即系同之风巴嘅立场系一样，咁就。佢就問起阿之峰巴究竟佢即係有冇需要幫助啦？阿之峰咁樣樣，咁啊，即係佢收到，即係佢話俾我聽嘅嘢咧，就係即係錢嗰方面佢就冇問題噶啦。 嗯， 都唔需要即係額外啲人捐咁多錢俾佢哋，因為冇唔使嘅，唔需要啦。佢話已經搞掂噶啦。咁啊，之峰巴就原來退咗休喎，咁就勁搞呢個反同嘅嘢喎。 嗯， 哦，係啊。 是啊，原来即系之风巴就成为呢个陈志全嘅全职敌 对手， 全职敌人。咁啊，即系我哋讲真，其实我哋就冇乜所谓嘅，讲即系人哋机关我鬼事咩？咁但系如果一个同性恋嘅人咧，去搞一啲即系好似红十字会嗰啲嘢咧，我哋就会出声啦。因为即系有时人哋有既定嘅程序咧，系需要保持住嘅。咁就唔系好似一啲花生油，我见到，因为点解我讲呢单嘢咧，就是、因为有啲花生油咧，就喺佢哋嗰个花生嗰个 group 嗰度咧，就讲话，即系我哋呢啲啊，即系我哋呢个台咧，就专登针对阿陈志全，就 唔系啊， 系啊，就话我因为佢系同性恋，同埋我哋歧视佢， 我以事论事都唔得啊。 因为唔系，仲有因为我哋系咩同 Tony 合作， 我原罪嘅台 系思源。 Tony 佢冇叫佢，同埋嗱，我讲一个秘密俾大家听。其实之前咧，我有啲 post 咧系插得呢、這个陈志全更加劲。咁其实系 Tony 叫我唔好，即系叫我删咗个啲 post 佢。其实嗰啲 post 系出咗噶啦，讲真，我系唔想删嘅。咁但系 Tony 咧就话，喂，你唔好咁样啦，因为话晒都系识得嘅，同埋，即系如果我哋咁做咧，就俾人个感觉好似我哋针对紧阿陈志全咁样。但虽然我唔认为系啊吓，但当然啦，Tony 系即系当然系我哋即系 与人为善， 系与人为善一档。Tony 系我哋嘅，即系系我哋即系好好嘅 盟友。 前輩啦，朋友啦，點講都好啦，即係佢喺網 合作夥伴啦， 係啊，咁佢係即係佢嘅説話對我哋嚟講係有份量嘅嗰陣時都，咁而家即係之後嗰啲紅十字會嗰啲，我梗係冇理佢啦。如果唔係，大家都睇唔到啦，因為紅十字會嗰單嘢就唔係可以阻得到嘅嘢，因為我係另外有喺紅十字會又有朋友嘅，即係。嗰啲人喺做前线嘅人咧，系好惨嘅，俾 系啊！如果你质疑红十字会歧视佢哋同性恋者， 做前线嘅人系好大镬嘅，俾佢搞到 系啊！无端端无啦，无端端俾佢闹咯，呢班人 唔够血啊！主要系 跟住你呼吁啲人去捐血，你点可以咁样做咧？真系对，有时。啲血系人命关天噶嘛？你点可以咁样做咧？ 嗯，同埋今日 唔好去捐嘅高慧贤咯，系高慧贤叫人唔好去捐嘅。 系啦，想讲 系啊， 龙强 佢话陈志全都冇嗱，我都好公道嘅。陈志全冇叫人唔好去捐血。陈志全咧系俾压力红十字会啫。 哦，系， 但系高慧贤条八婆叫人唔好去捐血。咁高慧贤条八婆咧，应该又系睇咗一啲即系。documentary 内容农场， 内容农场或者可能是 documentary， 因为我之前都看过一个 documentary 就是讲有两间大公司，就一间是瑞士公司，另一间就是澳洲公司，佢点样在美国 set up 一啲即系卖血场，就俾啲黑人去卖，咁制成咗啲血制品咧就供俾呢个欧洲。即系欧洲嘅人咧，捐血嘅量系唔系好够嘅。咁因为而家有好多病咧，都系要打血蛋白同埋血蛋白整出嚟嘅药。 嗯，但系咧，高慧贤系真系 share 内容农场喎。后嚟佢自己系啊系系后嚟佢知自己拆咗删咗咋。 喂，佢有时佢连写嘢都系都好清楚咁显示佢系几咁憎恨呢个中国大陆人嘅。 哦，咁唔紧要，但系你起码多啲证据同埋。 佢都说啲假嘢 啊，大佬，即系你话晒都才女啊，唔似我哋喺网台交噏啊，你有钱噶喎，有冇交税俾加拿大先？ 真知啊， 知啊，佢哋 同埋佢讲嘅嘢咧，真系好唔 make sense， 即系我哋咪踢鸠爆，可能佢啊，即系可能佢喺澳洲好多钱啦，佢游客点开信用卡啊？ 系啊。喂，呢单嘢又再讨论一下先，因为真系 又搬翻出嚟。 好，我哋休息一阵，跟住翻嚟再讲才女勾噏嘅问题。